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 講 多講 多 講多人 講 冇人， 講 上流唔 到 絕對離地。 講上流唔到 絕 對離地。講 播頻道，播 Jason Bohemian 頻道， 係啊，係啊，我 Jason Bohemian 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我是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的假眼港女，你聽的是 Ragazine 厄拉一鬥。 11月8日的北上频道又开始了，咁呢就今个礼拜呢就梗係要讲下呢个呢马先生同习先生嘅约会啦。 咦，唔係德先生同蔡先生。 对啦。唉，中国人呢啲咁嘅会面呢就真係呢好烦，本来简简单单会面呢就可以搞到好复杂嘅。咁今日呢就咁复杂呢，我特别请到呢个中国问题专家啦 ,Jackie, 唉，冯志正上嚟啦。讲国际事务他就是国际问题专家，讲中国事务他就是中国事务的问题专家。 虽然在正经的时候讲书就是书评的专家，讲金融的时候是金融专家。 好嘛，多谢 Jackie 上来先，还有阿迪在这里。 嗯， 啊，怎样怎样， 证实了 Red 架我们的人才几丰富。 证明了 Red 架几那么，主持几那么张张都张张都来的。那么讲讲这个马集会啦，嗱，呢个马集会呢其实就首先呢，嗱，我咁样讲啦，其实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呢，就寻日有睇到成个会面啦，由晏昼三点钟一路去到夜晚八点，食完餐饭，食埋餐饭九点零钟，咁呢就散 band， 散 band 呢，咁啊马先生就返返去台湾啦。咁但係其实本来嘅安排唔係咁㗎喎。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本来安排点㗎 ,Jackie。 本来安排点嘅呢， 本来安排呢其实呢就係、是、呢，因为呢阿习先生呢就去咗两，就会就其实进行緊两个国事访问㗎嘛。 嗯、 一个就喺越南，跟住一个就喺新加坡。咁去到新加坡呢夜晚食饭。就喺呢个呢李显龙请食饭嘅晚宴上面呢就撞到马英九。 嗯， 然之后呢大家就唔觉意咁样，然之后就进行一次历史嘅会面嘅。最初嗰个安排呢其实呢晏昼有冇嗰个会呢唔重要㗎，嗰个会最初嘅时候安排呢可能係未必有㗎啦，我收到风。 嗯、 只係呢又嚟一次呢，即係你知道中国好多呢啲咁嘅乜乜外交乜乜外交㗎嘛，譬如我哋以前有见过胡锦涛年代边两个呢唔记得，就係、是、中日咪试过一次厕所外交嘅，有试过。 厕所好似 厕所好似系咪前期深㗎，好似 系美国同西藏嘅，我记得系。 唔系唔系。 因为太多啊，呢啲我哋真系记 唔到。小泉我记得。 系啊，其实即系你厕所外交又有分小便嘅外交同埋大便嘅外交啦、 嗯。 又有分嗰啲 勾刺同坐刺啦。 系啊，即系你好。 仲有 Happy Corner。 因为其实点解先，因为中国人要面嘛。咁喂大佬，即係对等好紧要㗎嘛、 嗯、 等级好紧要，譬如话你见我一日我见你啊，或者係喂我哋喺咩场合见啊，係啱唔啱时候见啊，呢啲嘢呢全部呢都要计到好准㗎，稍有少少嘢係错漏呢，大家嗰件事都成唔到事㗎，所以你见到就咁咪要利用一啲好多时候利用一啲好非官方嘅嘢嚟促成嗰个外交囉、 嗯。但都唔可以话係中国先至好注重呢个礼仪同埋对等关系。 外国有咩 呢、這个呢其实就係一个外交惯例嚟嘅。其实每一个即係国家呢对于国家嘅即係品格啊同位阶呢都有一个礼宾嘅即係专员去负责嘅。 嗯。 其中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呢就是、可能大家唔知啦，即係港英年代原习住香港现时都有嘅。香港政府核下呢有一个叫做礼宾处啦。 嗯、 即係我哋知有間嘢叫禮賓府，咁我就住個特首嘅人總統嗰陣時嘅叫咩 governance 嘅啦。 係啊，港督咯。 而家嘅嗰個禮賓處咧，其實唔係淨係話係咪喺個禮賓府入邊淨係負責管飲管食咧，都係嘅。都要管飲管食嘅，但另一個咧最重要的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入邊有一個好大嘅 department 咧，去負責咗嗰啲所謂嘅獎項啊、勳章啊，仲有去整一條新嘅 list 出嚟。究竟嗰條 list 咧就係將香港嘅嗰啲官階同嗰個勳章位階就排翻次序整齊，然後再排下咧就係佢呢個次序整齊咧同對方個次序咧有冇 拍唔拍得埋？ 拍唔拍得埋？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唔單止係即係中國人要面嘅問題，其實即係外國政府咧一直以嚟都係有講嗰所謂嘅對等關係，即係如果我係港督，我去到英國當其時嘅時候，我應該見邊一個級嘅官員咧？咁、用邊一個級嘅官員咧？唔緊要，係咪唔見得咧？係咪低級過你唔見得，高級過你唔見得咧？唔係，問題就係英文嗰啲寫法唔同啦。即係究竟我係寫話我好開心見到你啊，定係我好榮幸見到你咧？ 或者同以咩身份見到你咯？ 係啦，即係我係咪？ 譬如話今次用先生啊嘛，大家都要。 係啦，所以最後就而家話兩岸關係冇任何共識，除咗兩岸都有條賓州之外咧，我係諗咗啲乜嘢啦？ 哇，咁樣噶？但係呢個唔係，但係咁講。讲你计咁多外交嘅嘢，我理解，好似你咁讲嘅，每个国家都会计。咁但系今次呢一个系一个内交嚟噶嘛，系咪 定系性交啊？定系性交啊？ 起码唔系外交先啦、啊，呢、這个真系因为一个内交嚟。嗱，我讲埋个古仔先啦。咁后屘就系喺星期几咧，应该唔知星期一，因为星期二嘅朝头早，唔系半夜咧。就台灣嗰邊漏風出嚟噶嘛，就話有呢、這個馬雜會啊嘛，咁啊漏咗風出嚟咧，其實然之後到最後咧就冇得否認啦，所以咧先將個成個嗰個安排咧就變咗做三點鐘握手，跟住然之後咧就開會，開翻一個好似重慶會談咁樣，同當年嗰、那個好似嗰個都係。每邊六個人嘅，如果我冇記錯，同重慶會談都差，重慶會談都係差唔多一樣。當年咧，其實就重慶會談就嗱，好多人就等陣先講啦，即係講埋嗰個先嗱。咁有個開會啦，跟住然之後咧就記者招待會啦，食飯啦，咁啊一路排落去。其實本來唔係噶，本來個再講一次，本來嗰個咧就係李顯龍做雞仔媒人。跟住然之後咧，請阿習食飯。哎呀，唔覺意外，哎呀，即係李顯龍就應該喺嗰晚咧，本來個劇情安排就是，哎呀，對唔住阿習生，我唔記得咗，我今晚都約咗阿李生，唔係約咗阿馬生喎。咁就，哎，不如順便一齊食㗎啦，咁係咁樣㗎啦。 多個人多身份， 係啊，多哇，冇錯啦，冇錯啦，係咁樣嚟㗎。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就成件事就玩大咗啦，咁我哋等陣其實可以幾多嘢探討嘅，我覺得，即係話譬如話喂玩到咁大，咁啊譬如話習生嘅心態點啊，馬生嘅心態點啊，點解習生又肯陪你玩到咁大啊？都幾大喎呢鋪嘢，咁然之後即係我哋可以約量陸續探到落去啦。咁講少少歷史嘅就講翻呢個重慶會談啦，即係今次就係話計呢個1945年嘅重慶會談之後嘅。哇，好歷史性啊！點點點啦，咁重慶會談咧，嗱講真，其實兩黨嘅領嗰陣時叫兩黨主席啦，就冇兩黨領導人噶，咁兩黨主席咧呢、這個 蔣介石、 蔣山同埋毛山咧。啊！我唔知佢哋嗰時係咪咁樣稱呼啦，咁啊，蔣山毛山其實冇談判㗎嚇，喺歷史上大家知唔知㗎？ 應該一邊係共匪，一邊係國匪咯。 咁又唔係你錯曬。喂，大佬嗰陣時執政嘅政府係中華民國，咁然之後咧就係叫共匪，但係就嗰幾日唔會叫做共匪嘅，因為蔣山發咗兩封信俾阿毛山，就催佢過嚟重慶啊嘛。咁亦都係咧。喺歷史上有記載以嚟咧，毛山咧第一次搭飛機就係嗰鑊嚟㗎啦。咁搭飛機佢就好唔滿意啊，因為飛得太快，中途咧冇得搞女啊嘛。我哋講嘅延安嚇呢、這個淫亂史，所以佢以後都係搭翻火車。咁佢去到重慶，其實咧啊毛山係從來冇開過會㗎，佢 stay 咗喺重慶好多日㗎。OK 就見各界人士㗎，包括啲傳媒啊、記者啊、仲有啲知識分子啊等等。咁佢就同埋就同阿蔣山咧就一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咁啊。阿蔣山就做阿蔣山嘅角色嗰幾日咧就係導遊嚟嘅啫。阿珍啊 ，OK 就係咁樣嘅啫。咁 就集奧會嘅即係美國莊園版嘅大陸版啦。 係啦，不過就加長好多日。咁但係咧 真正开会就知俾边啲人啦。 嗯， 真正开会嘅咧就系、是、共产党呢边就张恩来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国民党嗰边咧就系王世杰嘅。王世杰我唔记得咗个 title 系嗰阵时唔知， 但应该仲系汪精卫噶。 冇冇啦，阿哥，1945年10月开重嘅，系抗日之，哎嗱咁嗱，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就好多阿迪呢咁嘅人嘅，所以咧我哋又要 plan 翻早少少去讲啦，咪大家又搞乱晒龙啦。喂，大佬，重庆会谈系喺抗日之后开噶嘛？咁然之后咧，喺即系日打败咗日本仔之后。日本仔投降㗎啦，日本仔喺1945年大概8月到投降㗎嘛，10月就开重庆会谈嘅。 咁开重就係国共分裂之前嗰拍嘅，即係第二次分裂啦，因为之前国共合作过㗎嘛。 国共合作。 就是、打日本人㗎嘛。 嗰时其实仲喺理论上仲系一个国共合作嘅期间嘅，因为嗰时系第二次嘅国共合作嚟，系西安事变之后一路，即系由1933，话你考我啦。 西安事变就36 八到系咪应该？ 西安事变1936 啊，类似啦，当我信你啊，嗱你话1936啊，我记得好似1937唔知1938，总之咁然之后就差唔多接近唔够十年咯。 系啊， 咁嗰个阶段就1936又好，37又好，38又好啦，照1945其实就第二次嘅国共合作啦。咁然之后就所以就喂，因为长江嘅战争打完啦嘛，咁所以究竟国共系分裂啦，因为继续咁咪要倾咯，咁所以咧就国民党咧就捉呢个共产党就去到重庆倾，点解去重庆倾啊？ 1936年12月12号啊，西安事变。 1936年 ，OK， 咁点解去重庆倾啊？ 重庆倾 又点解啊？ 唔记得咗呢个。 因为嗰阵时中国嘅首都就喺重庆啊嘛，嗰阵时唔叫重庆嘅。好名好雅致嘅名叫咩啊？知唔知？ 唔知 普通话唔系果如叫做呢个陪都。即係個陪都啊，陪都啊，即係咧，暫時我哋喺嗰度嘅啫，因為又唔係南京，又唔係北京啊嘛，因為已經淪陷曬啦嘛，所以叫陪都，即係陪三陪個陪啊 ，OK， 大家明啦。咁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就喺所以答翻你頭先個問題啦。喂，1945年嘅汪精衛喺邊度啊？1945年嘅汪精衛已經喺日本啦，已經係逃亡咗日本啦 ，OK， 然之後就喺。就已經變咗漢奸啦 ，OK， 咁所以咧就冇汪精衛噶啦。咁啊開個會其實講過啲乜嘢咧？最後其實又係即係講完等於冇講嘅。咁最主要咧就係話大家有個共識，嗱都有共識噶嗰陣時，嗰陣時嗰個咧就叫做雙十協定啊嘛，因為佢哋開會咧就開到去10月10號啊，直情係中華民國嘅 國慶 嚟噶嘛，就咁有個雙十協定。雙十協定大致上講咩咧？就係話。大家唔好用武力，武力啊呢个最紧要嘅啊，咁然之后咧就用政治协商去解决。嗰阵时所以叫做一个叫咩咧？叫一个政治协商嘅会议嚟嘅。 所以我觉得当其时嘅会议最大嘅贡献系咩咧？就大家觉得就系打完日本仗之后咧，就是、中国人已经好疲累啦。咁我哋日本即系、就是、中国唔能够再承担第二次嘅国共分裂。 冇 咁所以咧就点解要行山啊？点解要行街咧？其实最重要嗰样嘢就要话翻俾人哋听，就话、是、喂，大家可唔可以用一个平常嘅心态，用人嘅角度，好似集奥会咁样咧？嗱、你认识下我个人，我认识下你嘅个人，咁大家咪冇咁即系剑拔弩张咯。咁所以成个重点系话俾你听，就系讲和平嘅， 系啦， 就是、延续呢个和平嘅， 系啦。 而历史话俾你听系呢样嘢系最假嘅。 然之后咪历史话俾你听，成个重庆会谈咧，其实咪就系得个吉咯。 系 嗱，重庆会谈唔系开次噶。重庆会谈喺1945年嘅十月咧，其实只系一个开场嚟嘅咋，跟住落去咧就交俾国共两边嘅人去倾咯。咁、就以周恩来为首，同埋以王世杰为首，个譬如共产党边，我仲记得有王若飞啊嗰啲咁样都有份开啦。系一路开咗年几两年，一路开到1947年嘅。然之后就爆发呢个国共内战咯。但系可以话俾你听就系咩咧？由1945年头先我哋讲紧十月份第一次毛山去到重庆咧，然之后同阿蒋。山又喺度行山咧嘅同一时间 就已经打紧噶啦， 两边都系冇停过嘅。 OK， 两边每一日咧就系朝头早咧，毛山同蒋山咧就扮行山，行完山就阿毛山就行到新水新浪翻去冲个凉先，翻到去今时今日啊，嗰部通讯机啊要嚟咧。 即係駁返去井江山，就叫啲人點樣打點樣打嗰部機啊！而家仲有得展覽㗎，OK 啊，就啊，所以咧係冇停過嘅呢兩個黨係啊，由四五年開始，因為四五年其實最主要就係咩啊？就係你要入返去東北嗰度咧，蘇聯幫助呢個共產黨接收好多東北嘅地方 其實就係去到四七年去到四五年中間咧，其實話係咪打得好激咧？唔係好打得好激嘅， 唔係好激嘅， 最激嗰位喺邊度咧？就係爭嗰批資源。 冇錯， 因為當其時有一樣嘢，香港人咧係絕對個歷史覺得咧係或者個歷史教育係做得好差嘅。 嗯， 差嘅位喺邊度咧？就係、是、我哋以前咧就係認識個國家叫魏滿洲國， 係、 或者叫滿洲國啦。 係， 經常咁樣入場。係，魏滿洲國咧 喺邊度啊？ 東北三省。 冇錯啦， 漢奸啦、走狗啦、賣國賊啦， 係 冇噶啦。 系， 但系你 仲有啲咩人喺度？ 你知唔知魏所谓嘅魏满洲国？ 嗯， 如果你睇翻真正嘅历史，甚至乎你睇翻香港历史，诶、嗱呢、這个嘢嘅宣传翻《正经》第一季第一集啊、我哋讲我哋讲汇丰啊嘛。 所以今日真系点解要揾 Jackie 嚟咧？继续，而家 Jackie 要讲，讲清楚佢。 系《正经》第一季第一集就系讲汇丰嗰个第一个老板。 系 当其时佢喺中国有三间分行，一间就系香港，一间系上海，第三间边间咧？ 沈阳。 冇错啦， 我有听㗎嘛， 就係满洲国分行沈阳啦， 冇错啦， 同埋唔单止满洲国係有个好劲嘅汇丰银行喎， 嗯， 全球当其时东亚嘅金融核心就係喺满洲国， 係， 咁你唔单止喎，其实汪精卫你话佢汉奸走狗咗，但除咗政治立场问题上面呢，佢嘅金融做得好好嘅， 梗系啦， 佢城市建筑规划做得好好， 梗系啦，好太平嘅，佢但系佢个地头喺边度啊？ 哦，呢个真系唔知喎。 唔系，汪精卫地头梗系上海啦，嗰孤岛嚟噶嘛。但系嗰度系好繁华噶嘛，即系喺呢个抗日里边，其实最太平盛世嘅两个地方抗日期，就一个咪就喺上海，另外一个咪就系 满洲国咯， 伪满洲国或者叫做满洲国啦，就即系东北嘅三省咯。 所以点解上海嗰个咁快投降啊？嘛，我咁靓，你唔系打我啊？ 冇错。 咁所以你见到咧，就系成个满洲国咧，其实佢嗰个资源系好丰富嘅，钱啦、矿业啦、工业啦，全部都喺晒度。 冇错。 最好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日本仔走嘅时候咧，满洲国系未沦陷噶。 系。 即系嗱，大家都知道我哋抗日战争咧，话就话胜利咗啦，但系我哋胜利咗系惨胜啊嘛。 嗯， 我哋唔系打入去满洲国然后赢咗佢噶嘛。 嗯， 咁所以满洲国咧，基本上系保存晒所有金融资源、工业资产，同埋仲有好多留低嚟嘅军事搬唔走嘅坦克啊、飞机、大炮、枪械啊，你走佬未必走咁多嘢噶嘛，咪摆晒呢堆嘢喺度。 嗯， 咁呢堆嘢而家暂时边个接管呢？就系、是、由自苏联红军接管。 冇错啦，最初其实就系苏联红军接管啦。 所以去到最后就系话啦，四五年去到啊嗰四六定四七年第二次嘅，即系应该咁讲，国共内战正式最大嗰次爆发咧，其实中间嗰两年咧，阿毛先生个最重要任务咧，就是、要挥军打翻入去攞翻笔资源。 冇错啦， 所以你如果未入到去嗰阵咧，佢就会日日同你行山嘅，即系我恐惧，我欠路，我行山。 嗯、 但系行到去东北三省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就唔行山嘅。 系啊， 系啊，佢整翻出嚟嗰个都唔系立场新闻直接噶。 因为佢其实你讲你我补充多少少咯，即系呢个所以就好重要嘅，呢个系一个即系香港人好多人唔知道嘅历史嚟嘅。即系由四五年开始，其实就话嗰个接收其实系一个最关键嚟噶嘛。头先阿 Jackie 已经解释咗就系咩？因为成个嗰阵时嘅东北三省咧。喺抗日嘅时候咧，唔系一个咧颓垣败瓦嘅地方嚟噶。嗱、你而家其实咧呢三五七年咧、如果嗱你哋咁成日唔好成日净系，如果你咁中意日本文化嘅年青人啊，唔好净系挂住成日睇 A V 先得噶。呢三五七年其实咧，话俾你听，日本拍咗好多咧，俾自家人睇嘅，自己嘅日本人睇嘅一啲电影啊，或者一啲电视剧啊，电视剧特多添啊。咁咧有啲粗制滥造嘅，但佢都系讲翻。东北嗰段历史嘅，咁佢用一个日本人嘅身份去讲啦。我就补充 Jackie 讲嘅一样嘢，仲有一样嘢系多嘅。除咗头先讲啊，譬如话金融啊业啦，或者矿业啊，仲有啊，最重要系乜嘢咧？日本人喺嗰度系好多啊。OK， 嗰个后屘日本人打败仗之后啊，你点样撤走嗰啲日本人咧？喺东北三省喺满洲国嗰啲日本人咧，系需要时间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当日本接近沦陷嘅时候咧，即系比如当美国佬走去炸太平洋战争爆发啊，跟住然之后开始炸日本仔啊等等啊， 跟住好多日本嘅侨胞啊，或者咧喺，同埋咧就系、是、譬如话你喺东北住落咗，因为殖民嚟噶嘛，大家明唔明咩叫殖民啊？喂，就系、是、嗰个宗主国会将佢自己啲国民咧，其实喺1930几年，即系溥仪嗰个年做揸 quit 嗰个年代咧，佢已经拱啲日本人咧就去到呢、這个东北三省嗰度咧，开始落地生根，然之后咧跟住咧就发展唔同嘅，譬如农业啊、工业啊等等嘅嘢噶嘛。咁、然之后去到战败之前咧，其实仲有好多日本人咧系走过去东北，嘅，所以咧。你到然之後咧，到戰敗，真正戰敗之後，除咗你話喂要接收嗰個嗰啲產業啊、物業啊、諸如此類啊，好多嘢之外，仲有就係話點樣安頓嗰啲日本人咧撤離中國啊等等好多嘢。咁啊，近年咧其實日本又拍翻好多呢啲劇集咧，係講即係從佢嘅嗰個角度講翻呢啲東北嘅歷史。 如果講翻文化資訊咧，即係有一樣嘢大家即係都知啦，其實傑斯應該會知道。每逢去到呢啲抗戰時分嘅月份啊，譬如77啊、7月、8月度咧，大陸係大量呢啲咁嘅抗日劇出嚟噶嘛。同一時間咧，大家需要睇邊度地方咧？睇翻日本。每年嘅7月咧，日本都會最少有一套咧，係講翻二戰時期嘅劇集出嚟嘅。今年嗰套咧，我冇記錯係幾好睇嘅，佢係講緊日本嘅一個護士嘅，即係喺即係抗戰時期一個即係戰爭啦，佢哋打仗嘅時候護士啦，點樣去 struggle 緊，究竟我哋打好定唔打好嗰個問題。咁呢一個咧，其實喺日本睇嘅劇集咧，好似喺內地好得意喎。網上播到 㗎。有係啊，我好多係喺內地睇㗎我就係想話俾你聽好得意㗎。我呢就舊年我睇過一套㗎，喺內地睇㗎。咁呢就但唔係內地嘅電視，係經返電腦網站。我睇過一套劇集呢，就邊個做我唔知啦，日本劇嚟㗎，我唔識啲日本明星㗎。咁呢就但係個故仔好得意㗎。佢就係講咩，就係話呢有一隊空軍嘅精鋭部隊就喺呢個東北駐扎嘅。好啦，國家已經陷入水深火熱啦，佢哋呢就爭住呢就去呢做神風特工隊。OK， 咁其實未輪到佢哋做㗎嘛。咁然之後呢佢哋其中呢其中佢哋嗰個空軍中隊嗰個隊長呢嗰個係有埋成個家庭咧，就已經咧移民咗去東北㗎啦。即係佢哋本來其實都好安逸下㗎，啲生活又幾好㗎。咁但係去到做神風特工隊，佢哋嗱嗰然之後咧，最後個結局係乜嘢咧？就係呢個空軍隊長，佢因為知道出發啦要，咁咪一去冇回頭㗎嘛。咁佢個老婆做埋一個烈女，上埋架飛機度。一齊同佢老公撞落去啲美軍嘅軍艦嗰度，呢個就係一個好正嘅故仔。而呢個故仔咧，據嗰個電視劇講咧，係一個真人真事嚟嘅。咁我真係冇考究啦。OK， 咁所以成日拍埋曬好多呢啲咁嘅嘢㗎。好鬼過人， 好轟烈，但係竟然喺國內 大陸可以睇到㗎，係啊。 不過大陸而家講啦，即係講傳媒嘢，你知國內而家咧唔係想象中有一啲咁封閉地方，因為近排有套日劇喺大陸經常播㗎，係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懸疑劇，劇名得兩個字，六四。係播到㗎， 唔好聽過喎、 啊，好睇係咩？但係佢超和60，佢好似係平成定超啊超和64年嘅一單案件兇殺案、 哦，即係唔係講89年？ 唔係講89嘅，係、okay, 純粹係超和64年有一單案件叫就一單案件懸疑劇，咁但係日本人咧又好醒目，就將成套劇名就係改兩隻字六四，因為佢明知國內一定播噶嘛，即係一定翻得佢啊嘛。而家成個大陸咧都係見到六四問題，大家打啲 comment 嘅時候打得好小心，因為 呢個要抄下。 究竟呢套劇我可唔可以話哇？我好中意睇六四咁樣，但我好中意睇六，已經睇唔到啦。 係咪等緊玩嘢啊？ 我懷疑係即係日本 NHK 特登玩嘢。但呢套戲係值得睇嘅，因為好短嘅啫，五六集到嘅啫。又係簡單。 我哋好似扯得遠咗喎，又咁我哋本來係講緊咩㗎？講緊重慶會談嘅。咁啊。其實大致上就係咁囉，即係1945年嘅重慶會談啦，咁就算係國共即係最後一次就面對面啦，但係即係呢睇你點睇啦，但當年呢如果重慶會談呢兩個就真真正正係兩個黨嘅主席啦、一個叫其實就國民黨邊叫 阿蒋山咧就叫总裁噶嘛，以前系 蒋委员长啊， 蒋委员长或者啲下属叫做总裁噶嘛，咁啊仲有咧呢边咧就共产党就主席啦，咁啊对等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讲真啦，嗱咁啊话自1945年咧睇你点睇啦，因为咧你譬如话今时今日咁啊。咁啊，國民黨嘅主席就唔係馬英九嘅，唔係馬山嘅，係朱 山 嘅。咁早前已經有一次朱集論㗎，朱集會㗎啦，係朱集會好聽啲，好聽過集豬會，係大家肚餓嘛。咁啊，所以朱集會又嚟咗，咁啊，所以今次其實咪有少少就低咗個層次咧，大家集都陪你玩。咁而家所以，但係今次咧就需要用咧就叫做兩岸領導人嘅會面啦，咁兩岸領導人會面咧，其實咧少少咧，你睇翻如果對阿習嚟講咧，就真係當俾一個 favor 嚟嘅。我唔知阿 Jackie 同唔同意呢樣嘢啦。 呢個完全俾面 嘅，即係完全俾足面嘅。因為如果以往咧幾代嘅領導人點解咁唔方便見面，就係因為喂就係、是、嗰個對等問題啊嘛。喂大佬你係即係對方係咪大家用翻即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同五星紅旗咁樣對住嚟傾呢，喂咁你今即係四九年之後嘅共產黨係冇呢個氣量㗎嘛，今次有少少㗎喎，係用兩岸領導人喎，然之後我哋尋日見到嗰個開會嘅情況都係大家擺個牌喺度，係食譬如阿馬山嗰個寫住總統㗎喎。写住 系咩？ 系啊， 唔系写住 影咗出嚟啦。 唔系咁蠢系嘛？ 唔系啊，写 摆嘢，我梗系写住马英九三只字就算啦。 有只纸牌，就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支好细细张，喺个张纸牌中间，跟住然之后下边写住总统。 哇！ 冇马，但系冇马先生个名嘅， 都 历史可以有再兜嘅。O K， 即系我谂紧就话，如果即系可能系阿习近平行过嚟就话，喂，搵人攞起块牌佢。冇呢個，最多全部唔擺牌嘅啫。 咪所以今次有呢個氣量咯。但我就冇睇過阿習嗰塊牌係咩喎，冇人影過出嚟喎。係啊， 路人咁樣路過， 馬太寫住。 喂，但係你講翻啦，即係你講朱立倫嗰個咧，其實係得意嘅喎。其實咧，習馬會又好啦，即係朱習會兩個會談咧，其實中間有個好得意嘅例子嘅，就係、是、過往咧喺2000幾年啊，就係馬英九上台嘅時候講到明，我哋四年唔會見國內領導人啊嘛。 冇錯，佢提過 呢樣嘢，神咗係謊話嚟㗎啦。因為點解咧？嗱，大家一定要睇，我成日都話宣傳睇報紙係正常嘅，一定要睇文匯報。文匯報咧就已經爆出嚟， 睇得好睇咯，執咯喎，大佬。好 系咪真 啊？嗰间系 大公文汇可能会 合并 系 咁啊！文汇咧喺嗰个习近平喺个报纸入边咧就爆咗单料出嚟，咁嗰单料好得意嘅，佢就话啦要澄清翻，讲呢啲嘢咧唔系话即系马习会咧系讲咗好耐噶，唔系一个一时三刻嘅嘢，绝对唔系为选举嘅。然后 list 咗个即系讲法出嚟，就话讲到明。是兩岸呢已經在兩年前已經 plan 了這個會議，那一定是就要開，不過是開到現在才開到，基本上如果你現在先罵馬英九他 break 了個 promise 呢，你罵遲了兩年了、 哦、 你應該多謝文匯報很快爆了料出來，原來晨早馬英九 幾時爆的文匯是 上個禮拜到 上個禮拜咦他漏料先的原來 是啊，又是他漏料先、 哦 okay、 我想大家一定要看文匯 報是對的要看的、 即我不知道你這麼夠時間夠不夠時間那我一句啦，其实嗰个会议咧，其实并不是只涉喺呢个马习会度嘅。认真嚟讲嘅话，其实咁唔好彩系咩咧？就呢倾呢两年期间咧，就发生咗一次，好似系五合一选举啊嘛，嗰阵时 九合一 选举，咁啊搞到成个马英九落台，咁就变咗系由朱立伦替任做主席， 系引咎辞职嘅阿马生就， 咁你一定系要噶啦，咁、所以因此咧就是、原本呢个两岸嘅会议咧系好简单开嘅，因为所有嘢都好容易对等噶，咪两个组织啊头， 两个党主席咯， 两个党主席， 咁啊真正就即系似翻1945年重庆会谈啦，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即系呢、這个咪马习会咪变做两党主席咪搞掂咗咯，嗱、实际上呢个会议系冇开到咧，有开到嘅，几个礼拜之前朱习会咪咁嚟咯， 朱习会又咁咯，本来嗰个猪系马嚟噶嘛？ 系啦，就系咁样嚟噶嘛。咁嚟完之后好啦，而家突然间马英九又话要见一见， 系 咁嗰下 即係可能呢個就係阿馬嘅一個一直嘅心願嚟嘅。係 啦、啊、我一直都想 咁而家就臨到 落台 之前 我 落台 前都要見 還一還個心願。係 啦 係咪 但係你見還見啦你搞到下面啲細稿難做㗎嘛你又唔係黨主席你又得返總統。 係啊 你 總統 好難搞㗎嘛。 香港傳媒冇人講呢樣嘢㗎。係 啊 係啊即係覺得真係好似對等咁樣㗎其實因為要解解話㗎、啊。喂其實係大家嘅身份唔係好啱㗎。係 啊 咁所以先嚟咗一次叫做兩岸領導人啊嘛，嗱、這、呢個就嘅呢、這個咧，我啊覺得呢一點啊，就我啊覺得係一個小小嘅突破嚟嘅。 係 嗱，我哋翻嚟咧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咧就再細緻少少，再探討一下啦。嗱，我想同阿 Jackie 咧，即係都要睇，要 look deep 少少睇翻咧今次嗰個重點，那個重點咧就係兩邊都係仲係講緊呢個九二共識。个动机或者个因由或者嗰个未来啊，即系究竟系有啲咩玄机喺入边咧？咁我哋一阵翻嚟咧，我哋探到啦。今日咧就有点唱嘅，第一首歌咧就系、是、呢、這个杂山咧就点俾阿马山嘅。OK， 咁咧就呢只、這個、歌咧就 等着你回咯， 都系阿杂山就唔系，阿杂山系咁讲嘅，就同阿马山讲举高手，你被包围啦，听歌。 眼睛跟我奔放，四边窗帘咪以下降。